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策划：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：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克里斯朵夫回到家，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怒意。他和萨皮娜在外面过夜，天知道在哪里，大家为之非常气愤。他关在房里头埋头工作，第二天萨皮娜回来也躲在家里，他们加以提防，避免相见。天气很冷，雨老是不停，两个人都不出门，他们彼此只在关着的玻璃窗中看到。萨皮娜裹了很多衣服，烤着火胡思乱想，克里斯朵夫钻在他的纸堆里面，两个人隔着窗子冷冷地点点头。他们不大明白自己的心里有些什么感觉，只是互相恼恨，恼自己，恼一切。农庄上那夜的事已经置之脑后了，他们想到就脸红，可不知道是为了他们的情欲而脸红，还是为了没有向情欲低头而脸红。他们觉得见面非常痛苦，因为要想起那些不愿想起的事，便齐了心躲在自己的屋里，希望能彼此忘掉，但那是办不到的。他们还为了藏在心中的敌意而难过。萨皮娜冷冷的脸上所表现的恼恨，克里斯朵夫看了一次就永远排遣不了。萨皮娜对这些念头也一样的痛苦，想把他们压下去，否认他们，可是不行，他无论如何也丢不开，其中还有羞愧的成分，因为他的心事被克里斯朵夫猜到了，也因为自己想给人而结果并没有给。有人请克里斯朵夫到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两处去举行几次演奏会，他马上接受了，他很乐意能出门两三个星期。为了筹备音乐会，又要做一个新的曲子到那边去演奏，克里斯朵夫把全副精神拿了出来，忘了那些难堪的回忆。萨皮娜也恢复了平常那种恍恍惚惚的生活，过去的事逐渐淡下来了，两人想到对方的时候甚至可以无动于衷。他们真的相爱过吗？竟有些怀疑了。克里斯朵夫快要出发了，根本没有向萨皮娜告别。出发那天，克里斯朵夫走过萨皮娜的门口，他很想进去敲她的窗子，觉得没有和她告别而离开非常难过。昨天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再会，就给罗莎岔开了。 当克里斯朵夫想到这时，萨皮娜还在睡着，把他叫醒一定要使他不高兴，而且见了面又说些什么呢？要取消旅行如今也太晚了，而唐时萨皮娜竟要求他取消，又怎么办呢？最后克里斯朵夫下意识地感到对萨皮娜试试自己的魔力，必要时甚至让萨皮娜痛苦一下倒也不坏。他并不把萨皮娜和他离别的痛苦如何当真，只想着也许萨皮娜真的对自己有情，那么在这次短时间的分离还可以增加他的感情。他奔到了车站，不管怎么样他总有些内疚，可是车子一动什么都忘了。克里斯朵夫觉得心中朝气蓬勃，古城中的屋顶和钟楼给朝阳染上了粉红色，他欣然和他们作别，又用着出门人那种无挂无虑的心思对着一切留着的人说了声再会，就把他们丢开了。他逗留科隆与杜塞尔多夫的时期，从来没有想到萨皮娜，从早到晚忙着预奏会、音乐会、饭局、谈话，他只注意着无数新鲜的事，演奏的成功使他非常得意，再没功夫想起过去的事。只有一次，离家以后的第五个夜晚，他做了个噩梦，突然惊醒过来，发觉自己在梦中想着萨皮娜，而他就是因为想到萨皮娜而惊醒的。但他记不起是怎么想到他的，他又是悲痛又是骚动，那也不足为奇。晚上他在音乐会中的表演，散会以后被人请去吃宵夜，喝了几杯香槟，既然睡不着觉他便起来了，老是有段音乐在脑中纠缠不清。他以为睡眠不安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就把那段乐思写了下来。写完了再看一遍，他发现其中有股悲凉的情调，不禁大为诧异。他写的时候并不悲伤，至少他觉得如此，但他有几回真的悲伤的时候倒只能写出欢乐的音乐，叫自己看了生气，所以这时候他也不去多想。内心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表现，他虽然莫名其妙，已经习惯了。当下他又立刻熟睡。到下一天早上，什么都忘了。他的旅行延长了三四天，那是他逞一时高兴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就能立刻回去。可是他并不急，直到上了归途的车厢，他方才又想起了萨皮娜。他没有写信给他，并且那样的满不在乎，连上邮局问问有没有他的信也懒得去。他对自己这种杳无音信的态度暗暗觉得痛快，因为知道那边有人等他，有人爱他。有人爱他吗？萨皮娜还从来没有向他这么说过，他也从来没有向萨皮娜说过。没有问题，两人都知道这一点，用不着说的。可是还有什么比听到对方的心愿更可宝贵的呢？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说呢？每次他们正要倾诉的时候，老是有桩偶然的事、不如意的事把他们岔开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们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。克里斯朵夫急不可待地想从那张可爱的嘴里听到那句心爱的话，他也急不可待地想把那些话说给他听。在空无一人的车厢里，他高声地说了好几遍，离家越近他的心越急，竟变成了一种悲怆的苦闷了。快点到吧，快点到吧，哦，一小时之内他就可以看到萨皮娜了。 克里斯朵夫回到家里，正是早晨6:30，一个人都没有醒来。萨皮娜的窗子关着，他提着脚尖走过院子，不让萨皮娜听见。他想到叫他出其不意地惊奇一下，不由得笑了。克里斯朵夫奔上楼去，母亲还睡着。他毫无声息地洗了脸，肚子饿得很，到食橱去找些东西吃，又怕惊醒了母亲。他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，便悄悄地打开了窗子，看见照例最先起床的罗莎在那里扫地。他轻轻地叫她，罗莎一看见就做了个又惊又喜的动作，接着又一本正经地沉下了脸。克里斯朵夫以为罗莎还在生他的气，但克里斯朵夫兴致很好，便下楼走到了罗莎的身边。罗莎，罗莎，拿些东西给我吃，要不然就得吃你了啊，我饿死了。罗莎笑了笑，带他到楼下的厨房里，一边替他倒一碗牛奶，一边不由地对他的旅行和音乐会提出一大堆问话。克里斯朵夫很乐意回答，因为到了家觉得挺快活，连听到罗莎的絮叨也差不多喜欢了。可是罗莎在问长问短的时候突然停住，拉长了脸，眼睛望着别处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随后罗莎又重新说下去，但她似乎埋怨自己的多嘴，又突然停住。终于克里斯朵夫注意到了。你怎么了罗莎？还跟我怄气吗？罗莎拼命地摇头表示否认，然后转过身来向着他，以罗莎那种举动突兀的习惯，冷不防地两手抓住了克里斯朵夫的胳膊。克里斯朵夫，克里斯朵夫吃了一惊，把手里的面包掉在了地上。什么？什么事？克里斯朵夫，闯了大祸！克里斯朵夫把桌子一推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这儿。”罗莎指了指院子对面的屋子。是萨皮娜， 她死了。 克里斯朵夫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他站起来，决定要跌跤，赶紧抓住桌子，把桌上的东西都翻倒了。他想叫喊，他感到剧烈的痛苦，终于呕吐起来。罗莎吓坏了，抢着上前捧着他的头哭了。等到能开口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说： 那绝不会是真的，不会是真的。 他明知道是真的，但他要否认事实，要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发生。一看到罗莎泪流满面，他就不再怀疑，嚎啕大哭了。罗莎抬起头来叫了一声： 克里斯朵夫。 克里斯朵夫扑在桌上蒙着脸，罗莎向他探着身子： 克里斯朵夫，妈妈来了。不不，我不愿意她看见我。 克里斯朵夫晃晃悠悠的，眼睛给泪水蒙住了。罗莎拉着他的手，把他带进了一间靠着院子的柴房。他关上了门，里边全黑了。克里斯朵夫随便坐在一个劈柴用的树根上，罗莎坐在柴堆上。外边的声音在这儿已经听不大清，克里斯朵夫仅可以大叫大嚷，不用怕别人听到，他便放声大哭。罗莎从来没有见他哭过， 甚至想不到她会哭。他只知道像她那样的女孩子才会落泪，一个男人的绝望可以使她又是惊骇又是哀怜。他对克里斯朵夫抱着一腔的热爱，而这种爱全没有自私的意味，只是一心一意的要为他牺牲，为他受苦，带他受罪。他像做母亲一般的把手臂绕着克里斯朵夫。哦，好，克里斯朵夫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克里斯朵夫掉过头去。我宁愿死。哦，别说这个话，克里斯朵夫，我宁愿死。我活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了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哦，克里斯朵夫，我的小克里斯朵夫，你不是孤独的，还有人爱你，那跟我有什么相干？那跟我有什么相干？我什么都不爱了，什么都不爱了。别人死也好，活也好，我什么都不爱，我只爱他，我只爱他。克里斯朵夫把头埋在手里，哭声更大了。洛莎再没什么可说的。克里斯朵夫的爱情这样的自私，他心如刀割。他自以为和克里斯朵夫接近的时候，不料变得更孤独，更可怜。痛苦非但没有把他们拉近，倒反隔得更远了。洛莎很伤心地哭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克里斯朵夫止住了哭声。可是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洛莎明白他的意思。你走的那晚，他害了流行性的感冒。从此完了。克里斯朵夫抽噎着。天哪，干嘛不写信给我呢？我写了信，可不知道你的地址，你有没有告诉我们？我到剧院去问，没人知道。克里斯朵夫知道洛莎是害羞的，上戏院去一定很难为了她。可是他要你给我写的，不，不，是我想。克里斯朵夫的眼睛表示出一点感激。洛莎的心融化了。哦，可怜的，可怜的克里斯朵夫。他流着眼泪勾着克里斯朵夫的脖子。克里斯朵夫咂摸到这种纯洁的感情是多么的可贵，他多么需要安慰，便把洛莎拥抱了。你真好。那么你也喜欢他吗？啊？洛莎挣脱了身子，向克里斯朵夫热情地望了一眼，一句话也不回答，哭了。这一眼使克里斯朵夫心中一亮，那就等于说我爱的不是他呀。克里斯朵夫几个月来不知道的，也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看到了。他挨着克里斯朵夫。嘘，有人叫我了。他们听见了阿玛利亚的声音。啊，克里斯托夫，你回家去吗？ 不，我还不能回去，不能跟母亲说话，等一会儿再看。那么你留在这儿，我去去就来。 克里斯托夫待在黑暗的柴房里，只有那结着蜘蛛网的小风洞露进一道阳光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敲他的门。他躺着不动，接着又敲了几下， 他忘了把门锁上了。洛莎进来，看见他躺在地板上，不由得惊叫了一声。克里斯朵夫怒气冲冲地站起来。什么事？你要什么？别来打扰我。洛莎迟疑不决地靠在门上，嘴里再三叫着，克里斯朵夫，克里斯朵夫。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响地爬起来，他觉得被洛莎看到这种情形很难为情。他扑着身上的灰尘，恶狠狠地问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洛莎气咽声声地说，对不起，我来给你拿。克里斯朵夫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，那是一面手袋里用的银的小镜子。萨皮娜生前并非为了卖弄风情，而是为了懒惰而几个小时照的镜子。克里斯朵夫马上抓住了，也抓住了拿镜子的手。 哦，好洛莎。 他被洛莎的好意感动了，也为自己对洛莎的不公平非常难过。他一阵的冲动，向洛莎跪了下来，吻着她的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洛莎先是不明白，随后却是太明白了，她脸一红，哭了出来。她懂得克里斯朵夫的意思是说，对不起，要是我不公平，对不起。要是我不爱你，对不起，要是我不能爱你，要是我永远不爱你。洛莎并不把手缩回来，她知道克里斯朵夫所吻的不是她。她把脸依偎着洛莎的手，热泪交流，一方面知道她窥破了自己的心事，一方面因为不能爱她，因为使他难过而十分悲苦。两人便这样在傍晚黄昏的房中哭着。终于洛莎挣脱了手，克里斯朵夫还在喃喃地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洛莎把手轻轻地放在了克里斯朵夫的头上。克里斯朵夫站起身子，两人不声不响地拥抱着，嘴里都有些眼泪的酸涩的味道。克里斯朵夫低声地说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洛莎点了点头走了，伤心的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他们都觉得世界没有安排好，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，被人家爱的偏不爱人家，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。你自己痛苦，你也叫人痛苦，而最不幸的人倒还不一定是自己痛苦的人。克里斯朵夫又开始往外逃了，他没法再在家里过活，不能看到对面没有窗帘的窗，空无一人的屋子。更难受的是，是自己痛苦的人。克里斯朵夫又开始往外逃了，他没法再在家里过活，不能看到对面没有窗帘的窗，空无一人的屋子。更难受的是，老于来不久就把底层重新出租了。有一天，克里斯朵夫看见萨皮娜的房屋里有陌生的面孔，新人把旧人的最后一点遗迹也给抹掉了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，克里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。他早先的不察觉，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，而是因为距离太近，没有退步的缘故。现在，山的面目显出来了，因为他离得远了。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，大概有二三百张，乐队在厅的尽头的台上，克里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，穿着紧窄的深色长外套，胡子剃得很光，阔大的红红的脸，又正经又俗气。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，过分装作洒脱，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的牙齿微笑，胡须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人，活像眼珠滚圆的蜘蛛。他们每喝一杯酒，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，态度非常虔诚前进，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，好似念着弥撒祭文里的经文。他们伴着庄严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，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，可是大家把说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。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，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，往下弯的长鼻子夹着眼镜，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。这些典型的人物，克里斯朵夫早已熟识，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看漫画的眼光看他们了。的确，有些日子，凡是平时不易察觉的旁人的可笑，会无缘无故地跃入我们的眼里。音乐会的节目包括《埃格蒙特序曲》、《瓦尔德·退菲尔的圆舞曲》、《汤豪塞巡礼罗马》、尼古拉的风流妇人、阿塔利亚进行曲、北斗星幻想曲。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规矩，圆舞曲奏得很激昂，轮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，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。克里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着拍子，挤眉弄眼地做着福斯塔夫的姿势。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，竖着一条白带子，扁鼻梁上夹着一副金边眼镜，皮色鲜红的胳膊，粗大的腰围， 用宏大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。他仰着眉毛，做着媚眼，眨着眼睛，忽左忽右地摇头摆脑，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，穷形极相地做着哑剧。要是没有他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，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。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作痴害的姑娘，想表现青春，表现热情，而舒曼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娃娃的玩意儿。大家都听得出神了，可是难得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，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。合唱班一会儿咿咿呀呀的，一会儿大声叫吼的，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。40个人的声音等于4个人，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，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，凄凄楚楚的，自以为极尽细腻。轻的时候像要咽气，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，好似敲着大铜鼓。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，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，令人想起波顿的妙语。让我来装作狮子吧，我的吼叫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，也可以叫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。克里斯朵夫听着，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。这一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。这些音乐会，这个乐队，这班听众，他都是熟的。但突然之间，他觉得一切都虚伪。一切，连他最心爱的艾格蒙特序曲在内，那种虚张声势的骚动，一般三眼的激昂慷慨，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。没有问题，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曼，而是贝多芬和舒曼的可笑的代言人，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，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。不但如此，作品中间，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令人不安的成分，因为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感觉到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不敢分析，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。他不愿意看，可是已经看到了，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要看下去，像披萨的含羞草一般，他在指缝里偷偷地看着。他把德国艺术赤裸裸地看到了，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，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，沾沾自喜的，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，有的是丰富的感情，高尚的心胸，而且真情洋溢，把心都融化了。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，最坚强的灵魂也给冲得稀薄，懦弱的就给淹溺在他灰色的水波之下，这简直是洪水。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睡着了，像门德尔松、勃拉姆斯、舒曼，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，又有些怎样的思想？完全是沙土，没有一块岩石，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粘土。这一切真是太荒唐、太幼稚了。克里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不觉得，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，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，早就肯定他们听到的一定是美的，一定是有趣的。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？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，他们是非常尊敬的，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？对于他们的音乐节目，对于他们的酒杯，对于他们自己，他们都一样的尊敬。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，他们心里一概认为， 妙不可言。克里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，觉得作品反映了听众，听众也反映作品。克里斯朵夫忍俊不禁，装着鬼脸，等到合唱班庄严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，他再也抑制不住，竟自大声地笑了。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，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，而克里斯朵夫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，更笑得厉害，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。这一下子大家可恼了，喊着滚出去。克里斯朵夫站起身来，耸耸肩膀，笑得浑身扭动，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。从此克里斯朵夫就慢慢地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。克里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，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起淘汰。第一，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，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，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，有股霉烂的气息。来点光明吧，来点光明吧，像雨点一样多的歌，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，散布着瘴气臭味儿，必须来一阵干燥俏丽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。歌的题材永远摆脱不了什么欲望、思乡、飞翔、请问为何、静月静星、献给夜莺、献给春天、献给太阳，或是什么青春之歌、青春之快乐、春天的旅行、春夜春训，或是爱情的声音、爱情的圆满、情话、情愁、情意，或是花之歌、花之敬礼、花训，或是我心殷殷、我心如岛、我心已乱、我眼已花，还有是跟蔷薇、小溪、斑鸠、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情的对白，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，要是野蔷薇没有刺儿的话，燕子筑巢的时候，它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，还是新结合的？总而言之，全是春花秋月、触景生情、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。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，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，而最糟的是，一切都是浪费掉的。老在公众面前把自己的心赤裸裸地拿出来，只想亲热地愣头愣脑地向人大声诉说衷曲，明明无话可说，可又偏偏絮絮不休，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吗？喂，池塘里的青蛙，你们静一静行不行？克里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，因为他更有资格拿他和事实相比。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，跟男子的情欲与女子的心毫不相干。可是爱情这回事儿，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，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，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？不，不，他们是在扯谎，照例的扯谎，对自己的扯谎，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，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，不敢看事实的真相。到处是那种胆怯，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，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，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，不论是为了爱国，为了饮酒，为了宗教，都是一样。所谓酒歌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意儿，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。至于信仰，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地飞涌出来的，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。 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的叫的。哎，你们大声的吼吧，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，永远的理想化，连喝醉的时候、厮杀的时候、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？克里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，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。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，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，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。但他给热情蒙蔽了，飘渺的雾，贫血的谎言，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，使他浑身冰冷。他蹦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，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，瞧不起周围的虚伪，或是他假想的虚伪。他没有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，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。要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，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，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的，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、教师与哲学家所能胜任，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练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。然而克里斯朵夫照旧作曲，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，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按捺不住的需要，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。一个人的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，而是需要，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、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，仍不足以使自己不重蹈覆辙，那主要是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。在现代的社会里，大家摒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，更不容易绝对的守贞返朴。而有一般人，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，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固癖，在极应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絮叨不已。克里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，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，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，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，绝对的、不烧假借的真诚，对任何人、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。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，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、吓人的听闻。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矜，只要碰到一个人，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，就好像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现，不愿留为独得之秘，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，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。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，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变速，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，他也得意洋洋地发表他的怪论。旁人先还不当真，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，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，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。克里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深信不疑的。那个时候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，并且克里斯朵夫肆无忌惮，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，发表他刻薄的议论，或者明白地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。在小城里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的，克里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，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。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面开始传播， 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，所以更轰动一时。据说克里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，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的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。他把门德尔松的埃利阿称作伪善的牧师的废话，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。而克里斯朵夫的这种话，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。大公爵冷冷地说道： 先生，听你的话，有时人家竟会怀疑你是不是德国人。 这句报复的话，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，只流传到街头巷尾。凡是妒忌克里斯朵夫的名声，或是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，立刻补充说，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。大家记得他父亲方面是佛兰德族，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的国的荣誉，当然不足为奇。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，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，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身价了。至此为止，大家只对克里斯朵夫做些精神上的报复，可是克里斯朵夫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。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，是最不智的事。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术家，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。但克里斯朵夫认为，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，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，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子里。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。最近一些时候，克里斯朵夫非常需要发泄，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多欢乐，要是不分一些给别人，他竟会快乐的爆裂的。既然没有朋友，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·奥赫的当作心腹。他是魏登贝格人，在乐队里当副指挥，脾气很好，城府极深，一向对克里斯朵夫很尊敬的。克里斯朵夫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，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？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自己吗？他这是不分敌友，给大家一起快乐呀。殊不知，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叫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。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，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。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，他们尤其受不了。这简直是一种侮辱，只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，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。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，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，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。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，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。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，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，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，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，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。听众朋友，我是王刚，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